越来越美，越来越可爱，走到哪里都会有人偷偷望着你，你的歌声越唱越美，越唱越动人，唱到哪里都会有人偷偷流着泪，好久不见的你是否变来不一样，是否心里有时还在偷偷想着他，年复一年岁月无声改变了我们，得到什么失去什么拥有谁知道， 就是早晨醒来看到一抹阳光恰好落在枕边，可以不用着急起床，躲在被窝里听妈妈在厨房里轻手轻脚地忙碌着，不一会儿荷包蛋的香味暖暖的弥漫了整个房间。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雪山里我最爱你爱你。 华冠超市9月13至30日，微信满100返100，购物即送超值商品礼金。9月13至10月17，微信支付购提货卡满500返50。 儿子结婚找伴酒亲老难了， 哎呀，老姐们，我上次参加的外甥女婚礼、宴会、婚宴、包场聚会、婚纱摄影、婚庆策划、酒店住宿全有了，场地老大了，服务老好了，省时省力，最主要还省钱。 北京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懂咱老百姓，皇室婚礼，亲民消费。 哪儿啊？就在大兴区西湖门北兴路御花园二里站，下车即到，电话400-078-0808。 959资讯快报。 近日，河北省南水北调办、省环保厅联合印发《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总干渠河北段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和完善方案》。方案提出，河北省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总干渠饮用水一级水源保护区面积为112平方公里。二级水源保护区面积为110平方公里。河北省南水北调办相关负责人介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总干渠河北段担负着向北京、天津及河北省中南部地区城镇生活供水的重要任务，是京津和河北省的重要饮用水源。近日，秦皇岛、承德和保定等3个社区市纳入国家第2批分级诊疗试点城市，至此，河北省11个社区市已实现国家级试点城市全覆盖。为进一步建立完善分级诊疗制度，河北省卫生计生委联合河北省中医药管理局日前发出关于加快推进分级诊疗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全面推进医联体建设，加快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着力提升基层服务能力，积极构建协作转诊机制。 涿州市民文明公约，热爱祖国，奉献涿州，崇德守信，包容开放，履约践诺，遵纪守法，孝老爱亲，助残济困，助人为乐，和睦邻里，见义勇为，实干担当，举止文明，礼貌待人，爱岗敬业，廉洁奉公，崇尚科学，移风易俗，保护环境，爱护自然。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1、2、3， 沙一片永生无人知，你我这默却又好开始，偶尔结识了在情路上起点处，模模糊糊都想试一试，月亮是冰心一片雨眼我明珠。

在街头漫步。 吹散前落的花，掠过失落的眼，人海中我不瞩目，两件孭起背包，这一晚还是快餐，已加班第几晚，能得到却很有限，望自意极难，像密室四面墙，空白苍凉，难以对爱恋诸多幻想。谁在学习坚毅自强，来寻觅路向？没有路向，但网上有万个知己拍掌，像一阙歌。仍是孤身一个，人生中有些机会永远不会属于我，爱自由便是借口，是我胆量不够，如初恋漫画店有售，便快乐无求，凝望着尽密室四面墙，空白苍凉，难以对爱恋诸多幻想。谁在学习坚毅自强，来寻觅路向？没有路向，但网上有万个知己拍掌，这一阙歌。成醉满了，寂寞人很多，互不相识都可切磋，唱一阙孤单歌，多少佳节网上播，谁人抱近我，若是能开口，或终可得到好结果，不必一个，全城醉满了，寂寞人几多。相识都可慰解，真不错。 失去你我真的走 乱 去还要趁早，乱马要快到，一生的机会年少，倦鸟总会要回巢，红尘路走过几遭，

太多苦你不曾了解，不珍惜怕错过，太在意怕失落。 两人并行走一回，点点都可贵，过去都是我不对，只求你了解。 相爱到相约，总会有感动和埋怨， 我会永远等着你，只要明天还有你。天天等，天天问，天天盼着你的人，对我痴，对我真， 我最爱你，爱你。 大

向我们安详的田园，你看那个爱的人们用 种高贵的心，迎着风，捍卫永恒生命的意义，希望之光照耀着大地，我们手牵着手，哎，我的朋友，必须坚强，即便充满艰难困苦和荆棘，我们总还有力量，我们还有方向，每一天勇敢地去面对生活，我想看到你们每一个人脸上的微笑，我想看到你们每一个人脸上的微笑，彷徨，抹去悲伤，让我们一起为你点亮这温暖的烛光，我们永远在一起，一起歌颂生命，让病与痛彻底远离我们的身体，希望之光照耀着大地，我们手牵着手，哎，我的朋友，必须坚强，即便充满艰难困苦和荆棘，我们总还有力量，我们还有方向，每一天勇敢地去面对生活，我想看到你们每一个人脸上的微笑，我想看到你们每一个人脸上的微笑， 下雨的夜里，不知该欢喜还是该要叹息，冰冷的那杯咖啡依然苦涩如往昔，而那心碎的声音也依然只有自己听，打开了收音机，以为可以逃避，但寂寞的 煮一杯咖啡，配一份早餐，拉开窗帘，迎接新的一天。早上好，我们一起快乐出发。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好音乐959，我所在你身边。 让你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我最爱你爱你。 优惠14000，14000，14000！ 旧车换购奥迪，最高优惠现金14000元。大兴朗法安阳伟业奥迪店，83790100，西南五环京良路朗法路口北。 千万别走错了。

走得静悄悄，你不在我预料，扰乱我平静的步调，怕爱了找苦恼，怕不爱睡不 算是一夜走红的吧，演艺事业呢也一直没有说大起大落的，而是一步一步的登上了演艺事业的巅峰。一开始的时候呢起步比较低，所以呢也不被大导演所看好。后来呢他来到了北京发展，就开始在酒吧驻场，之后又参演了大明宫词，就正式的开始在业界走红。而在世纪初的时候，有很多演而优则唱的人，可是只有周迅受到了评论界的待见啊，应该就是冲着他那一副特别的嗓子而去的吧。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接下来要听到李健的这首歌，叫做当有天老去。 当有天老去，你是否想起，在宁静的夏日夜晚，那一缕芬芳，童年的阳光，轻柔的细雨，还有微不足道的我，在你生命闪现。这匆忙的一生，化成几个瞬间，总在某个夜晚悄悄来到我身边。在浩瀚的人海，你曾飘向何处？ 就像两朵浪花，我们相遇后分开。 这首歌应该是典型的表达了李健式情歌的独特小资情节，还有那种白领的风范了吧。当有一天老去，我会想起你。其实这样被人想起来真的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诶。那个时候的记忆经过岁月的冲洗已经变得光滑了吧，就好像是很漂亮的鹅卵石一样。不知道为什么小军会觉得那个才是真正的美丽的色彩。接下来是一首经过了岁月的冲洗却依然鲜亮的歌，来自于苏芮的《是否》。

黄立行的音浪，小军还记得曾经看过一个排行榜，说的是华语歌曲里不能被理解的一些歌词，这首歌呢就是其中的一首了，里面有句歌词叫做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对不对？其实我也没有太搞懂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了。说到最不能理解的一些歌词，你还会想起哪一首？还有一首歌我们都听过的，叫做小燕子穿花衣。所以小时候一直以为自己是色盲啊，因为自己看到的燕子不是黑色的嘛，所以这样的一个问题困扰自己很久了。好了，开个玩笑啊，接下来要听林凡的歌五天几年。 也是在你心里梦是自己的，可是在我心里是我们的。你说你要自由，我给你自由。你说你要安静，我安静的像宇宙。如果说这是爱，醒来好像梦一场。小孩子看你不再彷徨，也不再祈祷，曾经觉得你是曾经那个你，曾经觉得自己比谁都爱。 天几年听到这个歌名会觉得有点奇怪，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据说呢，这是描述的词作者2005年左右的一段情感的经历，而在2010年的时候呢写下了这一首歌，当时呢恰好是5年的时间，可是因为记忆深刻，好像就在几天前一样，所以呢这首歌就叫做五天几年。接下来要听一首年代更久远的歌啦，这是罗大佑发表于1977年的电影同名的主题曲，叫做《闪亮的日子》。 我来唱一首歌，古老的那首歌，我轻轻地唱，你慢慢地和，是否你还记得过去的梦想，那充满希望灿烂的岁月，你我为了理想历尽了艰苦，我们曾经哭泣也曾共同欢笑，但愿你会记得永远的记着我们曾经拥有闪亮的日子。 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秋天比春天更富有绚丽的色彩，比夏天更富有收获的景象，比冬天更能给人希望。万物始于春，而成于秋。我爱春的耕耘，更爱秋的收获。今天是9月14号，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大新北京野生动物园神秘超大森林自驾游览区，惊险刺激龙车体验，炫酷奇幻恐龙山，森林中的野生动物世界，欢乐假期神奇之旅就在大新北京野生动物园。

这是江美琪的《我爱夏卡尔》。小军一直在想，关于音乐的话，是不是可以和其他的艺术门类相通？比如说是摄影，或者是绘画、美术等等之类的。那这首作品呢，就是这样。他的词作者呢是姚谦，这是他为曾经感动过他的一幅美术作品而写的歌。所以因为这首歌，有很多的一些听众，包括演唱者江美琪，他们都会重新的去欣赏关于这一幅美术作品夏卡尔。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三小只 TFBOY 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 Young。 这首歌应该是跟他其他的欢快的歌曲有一点区别，应该能够让听众耳目一新吧。 蜿蜒的沿途一路曲折，有时候相信的未必开花结果，小路旁堆积太多叶落，风吹动你和我，剩下沙丘荒漠。小声的唱着我们的歌，歌词像本小说，渺小到失措。不惆怅，依旧安然无恙，依旧人来人往，上台又散场。 TFBOYS 呢，就会想到他的那一首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这样一些欢快的歌曲啊。偶尔呢，听到他们这样的一种稍微有点沉稳缓慢的曲风的歌，会觉得有一点点的不太习惯哈。他们也抒情了起来，其实呢，他们也是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曲要表露他们自己的关于成长的心声吧。而且这首歌的歌词呢非常的平实，像里面有一句歌词说到的，有时候相信的未必开花结果，这应该是真实的展现了三位少年由青涩向成熟的蜕变吧。还在一个蜕变的过程，这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接下来要听到卓文萱《幸福氧气》。 你说的瑞尼我 ABC， 你打的节奏我很热的去，很有默契，连毛孔都围绕你，哦哦，看你的表情我很得意，靠在你耳边偷偷深呼吸，说一别起我们的宇宙降临，骨子里那个情流动着那旋律，当歌声我们一起，我爱你就是你给我幸福的氧气，欢乐不顾过期，每天制造活力的抗体，看似你就是你招牌动作眨眼睛，每天写下日记反复练习，只属于我和你，当时三二一十字暖氧气，对我做一个专属的表情，摇摆着身体挥洒满地，我灿烂的天气包围着你，严肃的阳光也沉不住气，跟着旋律往世界的顶端去，哦哦，太阳的阶梯为我升起，天使的翅膀挥洒着甜蜜，充满惊喜，随时有恋爱憧憬，口袋里的秘密转个圈做一个专属的表情，摇摆着身体挥洒那汗滴，我爱你就是你给我幸福的氧气，快乐不顾客气，每天制造活力的抗体，看似你就是你招牌动作眨眼睛，每天写下日记反复练习，只属于我的三二一十字那样气，为我做一个真实的表情，摇摆着身体挥洒那汗滴，我 九，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上京牌还不用摇号，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推出多种金融购车方案，无需指标，无需等待，轻松拥有奥迪座驾。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 餐厅开

也算是在两岸三地大红大紫过的一位女歌手，她叫做徐怀钰。那个时候我们应该读初中吧，还处于从磁带到 CD player 的这个过渡的时候。大多数人可能对徐怀钰唱过的慢歌没有什么印象，不过呢其实她还唱过不少好听的慢歌的。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我不要就是其中之一了，旋律很好听，而且呢 MV 也拍得非常干净。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了。我是小军，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您，拜拜。 再也记不住多一点温柔，什么比亲人更亲密的朋友，自说自话的你不懂我的感受，爱不是可乐喝完随手丢，不习惯你送却又等你走，还开始想你会说话的手，我不能忍受我想委屈的念头，在沸腾的街用力的开口，我不要吵吵闹闹，我要干脆挽救挽留，我不要缠缠绕绕，我要痛快剪断苦恼。 意，扑朔迷离。就算恋情不如预期，别让我失去你。过去。